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，第270集，潮语。萧迟也转着扳指。 你跟着我在去都是没奈何，后来去李伟也是形势所迫。现在不一样，你独当一面。 萧迟也看着沈泽川从桌子那头钻了过来，他心道不好，想摁沈泽川的脑门，被沈泽川一口给咬住了。他吃痛，没出声。外边谭台虎听到关键处，正急着呢，就问：“ 主子不要我回李北了？” 沈泽川鼻尖沿着萧迟也的轮廓走了一圈，萧迟也想收腿，但沈泽川卡中间，他也不能掀桌子捞人。他们昨晚什么也没做，萧迟也惦记着沈泽川的伤，把人剃光了就睡了。这会儿被热气哈的劲儿往上窜。 你是中国人，手底下的亲信也是中国人，我们在去都。 萧迟也定住神，顿了片刻才说：“ 早就说过了。” 蛇是滑的。萧迟也微仰了脖颈，把那点叹息也藏得仔细，没流露出来。他在沈泽川的口齿间听着谭台虎扑通的跪了下去。沈泽川上挑的眼角撩着水雾，那是被堵的。他这样抬眼瞧着萧迟也，里边的恶狠狠都化成了潋滟波光，当他萧迟也想咬他，那无处安放的手掌沿着沈泽川的下巴一路往上，最后落在了沈德川的后脑勺。萧迟也阴哑地说：“ 别哭，继续。” 谭台虎才溢出来的眼泪又噎回去，跪外边说：“ 我跟了总督五六年，能带兵都是受总督提拔，咱们出了去都也是总督一路栽培。原先在离北打杀三营，您叫我把营房陈设记牢，我还以为是要我待在李北替你守营地，怎么一转眼就把我留在敦中了呢？” 太热了，萧迟也忍不住松着衣领，他被浪潮扑得腰眼发麻。他收回昨晚的话，这样的爱侣他做不了强，他只想让沈泽川哭得再也翻不起花。谭台虎还在陈情：“ 总督要我守敦中，我绝无二话，只是舍不得李北的兄弟们，更舍不得总督。敦州是我大哥的原住地，我真是……” 萧迟也的手指陷进了沈德川的发间，他耐着性子用拇指摩擦着沈德川的耳根，把那玉珠拨得隐约带着绯色。窗是开着的，偶尔响起几声闷雷，萧迟也置若罔闻。里外就隔着张竹帘，谭太虎的声音很清晰：“沈泽川陷在潮红中，笨口捉舌，嫩的能开出水来。他是临时起意，哪想这么难做？”谭台虎到底是个七尺男儿，跪在这儿哭，面上挂不住。他收拾了情绪，改回称呼：“ 如今敦州没有守备军，主子肯把这儿交给我，我得对得起这份恩。” 萧迟也受着绵密的潮汐，一边捏着沈德川的右手腕，一边摁在沈德川的发间，桌子底下逼仄狭小，沈德川耐不住热，不消片刻就汗淋淋的淌着汗。萧迟也喉间滑动：“ 我给你留5000兵，以后的仗走磁州，你归兰州管了，有什么事儿趁早跟兰州说。” 谭太虎知道沈德川也在里间，当下想了片刻，正儿八经地说：“ 敦州得招募新兵，还要重建城墙，这部分开支得先跟府军谈个确切的数。” 谭太虎还说了一些事情，都是需要详谈的政务。换作平常，沈德川就该叫孔鲤进来跟谭太虎走个草章，但他此刻分不了心，有想法也被萧迟也给摁没了。那眼里的波浪越攒越多，最终变成了水珠，断了现实的调。这场景劲儿太大了， 萧赤夜的手掌稍稍加重力道，雨声时大时小。沈泽川在仓促里，甚至不知道谭台户几时退下去的。萧赤夜抬起条腿，把桌子蹬开，闷雷忽然炸开了，雨是倏地转大，噼里啪啦地砸在窗间，碎珠乱溅。雨还在下。雨歇时，萧赤也倒在被褥间，把沈德川捞过来，还捏着他的右手腕，固定在自己这儿。沈德川昏睡了又醒，枕着萧赤也的胸膛，含含糊糊的，不知道在说什么。萧赤也听了半晌也没听懂，困得睁不开眼，也含含糊糊的应着。两个人就这么牛头不对马嘴的哼了片刻，逐渐都睡熟了。这一觉睡到了翌日晌午，萧赤也半梦半醒间听到沈德川在喊自己，他睁开眼，迷糊地说：“ 嗯。” 沈德川困得抬不起头，就着萧赤也的小便。萧赤也又睡了一会儿，心里还惦记着军务，没多久就醒了。他昨晚坐得很，此刻翻身把沈德川压顶一下：“ 起床，喝药了。” 沈泽川用左手盖住萧赤爷的脑门，装听不见。萧赤爷叹气，埋头到沈泽川胸口一顿乱蹭，蹭得沈泽川陷进被褥里。他闷声说：“ 沈兰州，快点带我起床。” 沈泽川被压得呼吸不畅，揪萧赤爷的小便也不管用，只能睁开眼，有气无力地说：“ 我腰酸，我系统，我起不来。” 萧赤也把手伸到沈德川底下，拖着他的背把他捞起来，搭身上就下了床。沈德川被摁进水里时还是懵的，靠着萧赤也真的是连手指头都不想动，萧赤也也不想动，两个人就这么在水里泡着。陈阳等了一早上了，听着门开，看见萧赤也照着件干净的宽袍踏着木屐，他让侍女们先进。过了片刻，看见沈德川也照着件宽袍踏着木屐站出来，这两人都一副没睡够的模样。 老虎呢？一会儿叫他再来，昨天好些事忘吩咐了。 先叫飞升。 沈德川看向狼子， 怎么还跪着呢？ 陈阳应声下去叫人。费胜跪廊子底下，看孔岭披着蓑衣进来了，他俯首迎道：“ 程峰先生。” 孔岭摘了斗笠，把蓑衣退掉挂在边上。 怎么还跪着？主子没吩咐吗？ 费胜在这儿跪了两日，萧赤也晾着他，他也没点埋怨。孔岭心里敞亮，宽慰道：“ 侯爷跟府君少聚多离，府君受伤，侯爷难免要动怒，这几日军务繁重，气也该消磨了。” 费胜赶忙道：“ 我们做禁卫，让主子受了伤，本就该受罚。我是两日没见着主子了，担心主子的伤。” 孔岭点了头：“ 你有这份忠心，侯爷也是看在眼里的。你再等半刻，就该轮到你了。” 费胜知道孔岭说这句话，肯定是看出了什么，便道：“ 费老师是粗人，这次还想先生指点指点。” 孔岭笑起来，抬头看陈阳往过来走，只说：“ 你不要慌，跪这两日是要苦尽甘来的。” 费胜担心萧赤也要秋后算账，又觉得孔岭话里的意思不是，他这两日把先前那份喜悦跪没了，看着萧赤也的脸色，吃不准萧赤也要怎么罚他。这会儿听着唤，连忙起身跟了过去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